比较浓醇。 对，李红说的这点特别关键，因为为什么要有芽有叶的茶呢？芽呢是茶当中非常珍贵的、珍惜的，一个茶树一滋就那么几个芽儿。但是这个芽呢，它可以保证那种鲜嫩的口感。你喝的非常鲜，它好像一种灵气儿是在里边一样。但是呢，纯是芽的茶，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弱点，它不禁泡， 不禁泡， 一泡最多两泡，完了这茶就没味道了。而且呢，它的那个醇厚的感觉是不对的。它太鲜了，太嫩了，太嫩完了之后一泡就完了，只喝一鲜爽味儿。那纯叶子呢？叶子当中，你想它生长起来了，它那个叶当中呢，它能最茶的那种回甘呢，它整个的口味的醇厚那种绵长的感觉，浸泡是在叶子当中，可是呢，又没有那个芽的那个灵动。所以一芽一叶配合起来呢，又有灵动的鲜爽的感觉，又有叶面所带来你那种醇厚的回甘，所以有芽有叶的茶配出来，这时候这茶才好喝。 哎，好喝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茶青啊，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的条件。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关键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茶叶的它的烘焙工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叫青城山的绿茶绿毛峰套组。 对， 哎，咱刚才说完绿茶了，但是绿毛峰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个要跟大家去聊一聊啊。毛峰茶，很多以为说是毛峰是咱们中国的十大名茶当中，安徽黄山有毛峰茶，对吧？黄山毛峰是十大名茶之一，但是在青城山呢，它有它的绿毛峰。 对， 另外一点的这个绿毛峰，它这个整个茶炒出来那个颜色呀，那个感觉呀，其实是跟毛峰的外形差不多的。 对， 所以又给它起名呢，绿毛峰。青城山有一个绿毛峰，是一种独特的口味。您可能，我觉得黄山毛峰啊，咱北京人十大名茶可能都喝过，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尝一尝这个绿毛峰在四川青城山所出的茶的这个味道，是值得大家一尝的， 值得大家一尝的。而且这个味道啊，确实是不一样。它经过了这个杀青、揉捻、烘焙的三道工艺。 对， 其中我想说说这个揉捻啊。基本上只有老师傅用手工去制茶的时候才会用到揉捻这一道工序。 对， 那就是用什么呢？用手的这个劲头去把这个茶叶当中的香味给它揉出来，去把它这个尤其是绿毛峰里边还有一种香味叫什么兰花香。 兰花香，特殊的香型。 特殊的香型确实是用这个手工揉出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其实少了这一道工序，可能您有再好的茶青，您有再好的这个烘焙技法，都没有这个好味儿， 没有那个味儿。这就是每一个地方产的茶的每一个地方独特的味道。 对， 你们绿茶呢，必须之后鲜叶下来，咱们叫茶青，必须马上杀青，因为杀青就阻止它后期的氧化和后期它的转化。 对， 对不对？它不再发酵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要有人有烘青，有人有炒青，各种方法，有人有蒸青的，现在蒸青的少了。然后呢，马上让它那个产生里边的茶叶当中的营养物质进行转化， 茶豆粉什么的 不发酵，但是已经转化，转化之后茶叶的独特的香型就出来了。而绿毛峰就是李红说的兰花香。 兰花香，对， 你想在青城山啊，有很多的隐士大侠，然后呢练着武功，这时候呢早上起来云雾出来，早上起来那个清爽的劲儿，溪水潺潺，然后暗暗的飘来一股在山涧当中所生长那种野生兰花的香气，这个时候您才再品一口这个绿毛峰的兰花香， 确实是 您坐在北京家里头都能感觉到青城山的那份凉爽。 哎，直接到山里边了。 但这茶很贵。 很贵很贵。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夏天啊，这个春夏交际的时候正是喝绿茶的好时候。 对，就开始喝吧现在。 而且是新茶已经下来了。大家已经能品尝到这个新鲜的茶叶。 绿茶讲究就是喝当年的新茶。 但是市场价格确实是不便宜。 对， 而且尤其是这个绿毛峰它所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几斤的这样的这个茶青才能出一斤的这样的茶叶。 你要采六万个芽儿，就六万个芽头，然后呢这六万个芽头呢基本上呢能够有四斤茶左右，四斤鲜的茶青啊能出一斤干茶，这基本上就是出茶的比例。 确实是。 这茶得采，因为带芽儿的茶它都得采，手采。所以您想想手采之后一个人一天啊，我告诉大家说啊，一个熟练工一天最多采2000个左右的芽， 您就想吧，这茶 人工得多少钱？ 多得来不易啊！ 对， 而且在市场上，这个绿毛峰啊，青城山的绿毛峰